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a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 let's do the Odyssey. 吴盖伦钢琴唱老吴玩家 咁喺日本咧，而家有一套嘅 BL 劇集就好 hit 啦吓，叫做《大叔的爱》吓，听日都好似话大结局啦，话 系有啲唔舍得啊， 哇， 好唔舍得入边嗰三位男主角啊， 系 OK 啊，咁啊，即系啊，估唔到啊，一部 BL 嘅剧集都咁受欢迎啦。继之前我哋都有讲过啦，呢一个帝之夫啊嘛， 系啊，帝之夫啦， 吓咁啊，今次我哋又讲下一啲即系都系同性题材嘅剧集，又或者一啲嘅作品， 系啊， 咁啊今。今次呢一部嘅即系《大叔的爱》啊，其实你觉得啊，佢之所以会受欢迎，系咪一个意料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系有点而意料之内嘅。点解呢？因为一嚟佢嗰啲嘅剧情啦，可以系话够荒诞啊，即系讲紧荒诞，唔系因为男男之间嘅爱，而系佢哋日本人咧，你见到其实日本有某一类嘅日剧啦嘅剧情啦，佢哋系好中意一啲角色咧，佢哋嘅表情系好丰富啊，啲动作好浮夸嘅，其实呢啲系好有喜感噶，你睇嘅时候已经系。即系觉得好正，同埋佢呢啲桥段系你估佢唔到嘅，即系个古仔内容咧，我一阵可以讲少少嘅。但我想讲翻咧，其实我即系之前咪讲开话，我去日本又去秋叶原咁啊旅行啦，啱啱。其实我喺日本咧，亦都系即系有见证到一个大叔之爱嘅一个风潮喺度。 系， 因为其实咧喺日本咧，佢直情嗰啲车厢啊，喺一咁啱我喺东京啊嘛，咁其实东京嘅呢一个西武池袋线咧，佢就直情系做咗呢个大叔。之外嘅呢一個車廂啦，咁個車廂有乜特別位呢？先唔講入面先，其實入面都係啲 poster 啦，即係一啲宣傳嘢啦，但係個重點係個出面嗰個閘門啊，其實佢開山嘅時候呢，就係一啲主角佢哋嘅即係面對面啜嘴仔啊，即係一道門一閂嘅時候就係兩個好似接吻 啊， 就係要接吻嘅咁嘅感覺啦。所以喺度等車嘅時候見到開山門嗰下都覺得原來幾有趣嘅呢件事。咁同埋除此之外，因為其實佢呢一部戲入面啦，佢都有一啲女嘅角色喺度啦。當然個重點係男主角啊嘛，係三位男主角。咁但係就係講翻佢車廂入面，其實有啲海報咧，佢係有六款海報嘅，就係、是、有六款都係六位唔同嘅角色啦，主要角色啦。而每一個海報咧都係佢哋嘅大。头而仍系影到一个人，同埋影到嘅就系佢哋侧边似系揽住一个人嘅，但系你系要 guess， 你要去估佢究竟揽住嗰个系男定系女嚟噶。咁、即系譬如佢有啲海报会影到个男主角，我哋叫叉烧饼啊，因为其实佢入边个大叔咧，佢阿大叔其实佢入边个角色叫黑泽武藏，咁佢就系由吉田光太郎就去饰演嘅。咁其实我哋就点解话似叉烧饼，即系似刘丹咧？因为其实我哋即系有啲网民都喺度讲话啊，其实如果拍港版系揾佢做系好适合啊嘛。咁其实佢就喺嗰啲 poster 度咧，咁就揾到呢一位嘅即系黑泽。佢嘅妻子，佢嘅老婆啦，就嚟去影相。咁然后嗰个海报咧，系每一个唔同嘅都有啲对白喺度嘅。譬如呢一个黑泽嘅妻子咧，咁佢就系有个对白就系话，我就系想离婚嘅理由系女性。即系系啦，就要你自己去消化点解佢有呢一句说话啦。又或者系另一位比较系我哋话好似许廷铿啊嘅男主角啊田中圭咧，咁佢个一个青梅竹马嘅一个女仔朋友咧，就系、是、阿、方井啦，佢都有海报嘅。咁、那个海报就会写住话，对手是女性者常识，现在已没有了。咁就系因为可能佢有啲嘅即系剧情入边嘅不甘啦，就系点解我会即系、就是、好似要输俾对方，而对方系男性啊，即、就、系、是、我哋青梅竹马都唔可以一齐嘅原因。 咁佢其實海報嘅時候嘅短短一兩句嘅對白咧，係真係好令到大家都真係有啲嘅思考喺度咯。 係咁啊，即係證明咗而家喺日本嚇，對於同性真係比以前開放咗好多啊、嗯！所以即係見到呢一類題材嘅作品咧，亦都係開始為人接受。 係 咁，當然啦，亦都部分原因就係因為今次呢一部嘅劇集都可以話係一部喜劇啦 嚇。 咁尤其是一開始嘅時候，嗰個男主角嘅設定都係噶啦，講緊一個單身啊三十幾歲嘅男人，咁其實就好渴望就係有戀愛啊，好渴望可以結婚組織家庭啊。 係無奈嘅係佢異性緣係近乎沒有啦，呢一位阿春田創一啦。 係 咁反而就係個古仔喺佢個公司啊辦公室入邊啊，係好多好豐富嘅男男之愛嘅。因為其實呢一部劇咧點解會拍成連續劇啦？其實佢喺16年嘅時候咧年尾啊，咁日本咧就有一個嘅一個節目啦，叫做年末奇怪愛情劇。咁入邊咧其實就有三個單元嘅，我哋叫 SP 啦，即係特別劇啦。咁而呢一個劇咧嗰陣16年播完嘅時候咧，反應係真係大鑊嘅，係大鑊好評嘅。咁變相咧就係大家都話不如我要爭取啊連續劇啦。咁後屘就兩年之後，即係今年啦，就變咗有呢一個連續劇。咁 SP 劇嗰個內容其實同我哋即係而家睇到嗰個咧係有少少分別嘅，都不大嘅。咁但係嗰個故事開初就係講翻咧，頭先你講呢一位阿春春啊， 春田創一 係啊春春。咁佢就係有一日佢去搭呢一個火車嘅時候咧，就俾人認為佢係痴漢。 係 咁，然後佢就冇。我唔係啊，唔關我事。咁突然呢個時候咧，即係啲人已經喺度質問緊佢噶啦。咁突然佢呢一個部長，即係佢嘅上司咧，就係我頭先講嘅呢個黑澤武藏。咁佢就出嚟，佢就話其實呢一位佢唔係痴漢，即係佢係我啲員工嚟噶，我知佢底細咁樣啦。咁而喺呢個傾偈過程咧，就唔小心上阿部長啦，佢就跌咗個電話落地下。咁阿春春咧就幫佢執電話。咁喺執電話嘅同時，又發現啊咁奇怪，點解嗰個 wallpaper？是我的样子来的。咁开始好唔对路啦，但係咁佢又好傻头傻脑，觉得好啦，諗下点啦。咁然后再转接就係佢返到去公司，然后部长又话、你有啲急事帮我做啊，你帮我去我部电脑度，你帮我搵一个folder, 搵一个资料夹咁样啦。咁然后咁佢就喺度抄桌面嘅时候，见到一个 folder, 叫做 spring, 叫做春天咁样啦。咁佢就真係好啦，不如睇下咩嚟㗎嘛。一揿入去全部都系佢嗰啲被偷拍嘅照片，春春佢被呢一个部长偷拍嘅照片，咁佢就开始觉得真系好唔对路啊！点 有啲唔寻常啊？呢个状况，即系讲真，如果你身边有一个男同事啊，你开佢电脑边有个 folder， 全部都系佢偷拍你嘅相啊，你都会点样谂咧？ 系啦，所以就非常之恐怖。而与此同时啦，其实因为春春佢本身咧，即系喺佢妈咪心目中啊，都觉得你真系不中用啊，你冇用啊，你唔识自立啊，咁所以其实咧，佢妈咪直情系真系话我走啦，我唔理你。你自己學下自立啦，咁就一個機緣巧合情況之下咧，佢就無啦啦同咗咧呢一間公司入面咧嘅一個即係小鮮肉啦，一位新同事就係由阿林顯都飾演嘅木靈泰啊，咁就佢嚟到。咁然後就咁即係好即係神推鬼拱嘅情況之下呢就好啦，不如我哋同居啦，即係反正都係要一個人互相照應下啦。咁點知原來呢一個嘅即係木靈泰呢，佢都係就鍾意男性嘅。咁所以就發展出呢，即係其實第一集嘅即係峰迴路轉劇情呢，即係佢即係田中圭沖沖下涼嘅時候，跟住無啦啦木靈泰走咗入嚟，跟住就錫咗佢一啖。 哇，真係当时好震撼啊。 係啊，就完结咗第一集啦。 係咁亦都后咪随住故事嘅发展啊，咁纸巴唔住火啦，因为你都见到自己嘅上司嘅电脑入面收埋自己咁多嘅相片。咁喺即係无可奈何嘅情况之下，呢一个嘅部长啊都要向呢一位嘅下属就係表心声啦。 係啊，直情係即係攞埋花咁样去同佢表白一下去倾诉下嘅。所以其实我觉得个违和感係好犀利嘅，因为个部长本身啦，即係佢你都知佢做得呢个位其实佢都比较严肃啲嘅。佢个样都系即系个神情呢俾人觉得系即系要同佢讲嘢要好小心要好恭敬嘅。咁但系佢喺即系另一方面呢佢就系有个少女心喺度。所以其实我头先都讲话有三位男主角呢，其实我想收返，我觉得其实系一位女主角。因为其实吉田鋼太郎即系呢个黑澤武藏呢，我觉得佢系女主角嚟嘅。 同埋好多人初初即係未睇呢部劇嘅時候呢，都想像唔到吉田鋼太郎佢會有呢一個咁柔情啊咁女性嘅一面咁、啊、因為佢係一個紅豆豆嘅大叔，即係頭先阿聰都有形容過，即係如果要比喻香港嘅演員嘅話，大家諗起就係叉燒餅㗎嘛。係 啊，劉丹囉、啊、其實都有唔同嘅選擇㗎因為我好多嘅即係我哋都係做娛樂組㗎嘛，我自己即係直情上個星期啦，咁啊許廷鏗嚟到我哋一圈圈咁做訪問呢，咪後我都直情我哋係俾啲片俾佢睇啊，話喂你似唔似啊，咁其實嗰陣呢許廷鏗係未睇呢一部劇嘅，但係都有人同佢講話，喂田中圭好似你喎，你又好似佢咁樣啦，係直情我哋同佢傾完偈之後過幾日呢，即係見到佢嗰個 IG 佢都自己有發布一張相，就係話有人話我好似呢個大叔之外入面嘅田中圭，咁我就去睇啦，點知一口氣睇曬5集，即係忍唔住去睇曬佢咁樣。而即係講到呢個劉丹咧，我哋後屘都有講話，其實咧吳代用啊，其實吳代用都好升任做嘅，因為吳代用其實佢本身喺即係之前拍劇都係即係鬧啊陳海林話臭雞啊嘛，即係其實係嗰啲好惡嘅、好惡型、惡相嘅，反而佢會比較做到嗰個維和感咯，因為呢個角色係真係好有愛心嘅少女心咁樣。 係啦，咁啊，聽日大結局啦，我相信咧有好多呢一部劇集嘅粉絲咧都相當之唔捨得嚇。 係啊， 咁啊，姑且放鬆心情迎接呢个结局啊，究竟结局嘅事态发展如何呢？听日咪知咯。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今次呢一部嘅大叔之外，即系除咗喺日本掀起一股嘅热话之外啦，咁同时之间亦都真系引嚟好多好多嘅即系宣传上面嘅策略，系嘛？ 系啊，头先即系虽然讲话喺呢个火车上边啦，即系或者个车厢外表都见到一啲嘅 kiss 嘅一个宣传海报之外咧，其实即系佢播呢部剧嘅时候啊，佢喺 IG 咧，即系呢一个嘅部长黑泽武藏，佢、已经系开咗一个嘅账号啦，就叫做武藏之宝屋嘅，入边咧。就係、是、我諗大概都係嗰個所謂嘅 folder 入面咧嘅啲偷拍相，因為其實入面除咗偷拍相之外咧，佢亦都枕住，譬如當呢一兩日咧係枕住 update 嘅，即係一啲 update 嘅相，譬如就係阿春田創喺度食住便當啊，即係個樣係好鬼狼狽咁樣咧，但係就影住佢啊，又或者係無啦啦佢做緊嘢啊，可能喺個嗰啲嘅百葉鏈出入面啊，又可能影一影佢啊，有好多一系列嘅合法嘅偷拍相喺呢叫做咁就呢啲難得嘅合法相，佢擺咗喺上網嗰度，就俾一啲嘅。即系观众啦，去睇翻嘅。 其实呢一个我觉得系一个好聪明嘅宣传策略啊，真系。因为讲真，佢感觉就系我直接入咗去部长嗰部手机入面啊嘛，从手机嘅视点嗰度去睇部长嘅日常，同时之间亦都借住部长佢嘅生活日常咧，去睇到佢偷窥住呢一个阿春春咧，佢一举一动啦。感觉上面咧就系我哋每一个即系有兴趣啊，或者系一啲嘅粉丝， 系 去投入咗呢一个世界入面。咁啊，即系一举两得啦吓，我谂唔止一石。因为讲真的，你又可以达到宣传嗰个效果啦， 啊、 同时真系都为呢一部剧提升咗唔少嘅趣味啊嘛。 因为佢反而而家即系科技发达之后咧，即、就、系、是、你唔系除咗系一般我哋表面上嘅一啲宣传手法之外， 即系唔系就系话我见 press 啊，杂志见到啊，又或者可能接受访问，已经唔系就系呢一啲。其实你谂到日本咧，唔单止日本，你基本上全球都系啊、所有嘅娱乐圈嘅事业啊，都系佢哋而家宣传嘅话，都要谂点样去结合呢个互联网啊，用其他唔同嘅 media 嘅。platform 啊，去将自己一啲嘅宣传系好有创意地系推广出去啊嘛。 系啊，但系其实咧，即系讲开话呢啲嘅 BL 剧集咧，即系我谂对上一部，其实我真系认真睇嘅第一部啊，就系、是、同你之前节目介绍过嘅帝之夫啦。 系 呢部都算系我第二部啦。其实我系对于佢中间一啲剧情嘅一啲 twist 位啊，一啲扭位咧，我觉得好有趣。因为我都讲翻话，其实阿黑泽武藏佢同佢嘅太太咧就结咗婚好多年噶啦，都30多年噶啦。咁、其实。都好恩爱嘅，俾人感觉都系好模范嘅。咁、但系咧，佢嘅太太知道佢啊、原来你同我离婚，我甚至好伤心，因为对手竟然唔系女性，令到佢觉得更加崩溃。咁、但系与此同时，个剧情系发展到，即系唔系讲紧听日大结局啊，因为其实有好多嘅一啲报章，我唔小心睇到喺面书嗰啲 Facebook 嗰啲啦，系见到。透少劇透出嚟，我即刻即系 scroll 咗佢啊，碌走咗佢， 避开吓， 即刻避开佢。咁但其实即系之前嘅一啲集数入边咧，即系呢个太太咧系由 本身佢好唔開心，點解老公你會係因為一個同性而離開我，同我離婚？ 係 都唔係離婚啦，其實離婚係個女仔自己講嘅，係覺得算啦，我放你走啦，放你自由咁樣啦。 係 咁，我以為咁就完啦，咁應該就拜拜啦。佢係放你走都唔緊要，而係佢喺嗰個過程中，佢見到呢、這個。即系本身系好硬朗嘅部长，佢因为春春对春春嘅追求而追啊春春唔受落，而佢有啲失落，有啲唔开心，佢表露出一啲好伤感嘅神情。而呢一个太太佢系好甘愿啊，系谂住走噶啦，攞晒箧噶啦，我走啦，我离婚噶啦，我哋日后点噶啦时候咧，就见到佢嘅伤心嘅表情，佢净留翻喺度就我同你部署一个作战计划。 哇！ 我觉得嗰种大爱精神咧，即系我睇嘅时候我谂紧哦。其实我一度睇，我点解又会信服呢？因为我哋有时睇一部剧，我哋都会觉得究竟有冇犯驳位噶嘛？即系已经唔系讲紧嗰套剧情嘅一啲逻辑啦，而系讲紧一个人嘅一个角色嗰种传神啦。我点解一个人去到咁嘅地步，佢系咪真系会由本身好痛恨，去到后期我唔系噶，其实我同你一齐即系同一阵线啦，而家咁样咯。 咁啊令我谂起即系一部电影叫《丹麦女孩》。咁啊呢一部作品都其实有少少异曲同工嘅，因为佢又系讲入面嘅男女主角啦，原本都系一齐啦吓，夫妇啦。咁但系喺相处嘅过程入边咧，咁女主角慢慢就发现个男主角。原来想做女仔， 系 咁喂，有少少即系相似嘅地方，就系、是、当你同呢个另一半相处咁耐，原来佢有呢个咁鲜为人知嘅一面，即系可能哪怕佢系中意男人又好啊，又或者原来佢想做女仔又好啊，对于嗰个女性嚟讲啊， 系 一个好难接受嘅事实嚟嘅。咁喺《丹麦女孩》嗰部电影入边都系噶，个女主角一开始嘅时候都系吓、竟然系咁样样，即系都会有一种即系好奇异嘅目光啊，又或者有一种好奇怪嘅感觉系。突然间浮出嚟嘅，咁但系慢慢咧，佢会发现我毕竟我都真系爱呢一个嘅男人，咁而嗰种嘅爱咧，已经系超越咗一般常人有嘅世俗目光啊，咁所以佢慢慢咧，即系哪怕 是接受咗啦， 接受之余，甚至乎头先你讲嗰样嘢啦，就系、是、当我嘅另一半佢决定我要做女人，我唔单止系要衣着打扮做女人，我就要做一个手术，去将自己完完全全变成一个女人咁，嗱，即系。你作为佢爱嘅人，尤其是当时以佢喺佢嗰个身处嘅年代，做呢一种嘅手术咧，系分分钟命都冇嘅。 系，同埋本身亦都更加唔开放啦，即系嗰个思想。 咁你愿唔愿意企喺身边？你愿唔愿意支持佢咧？咁嗱，当然啦，即系你搬到今时今日啊，喺呢一部嘅日剧入边，你睇到嘅就系话，当你知道自己嘅另一半佢唔中意女人，佢中意男人嘅，而且咧就系你同佢分开咗，系输系输咩咧？就输在佢竟然中意一个男性，即系嗱，因为我曾经都接触过一啲嘅朋友咧， 系 佢同一个男仔拍拖好多年嘅， 系 咁点知咧到呢个男仔同佢分咗手之后咧， 系 咁同另外一个男人喺埋一齐 ，OK， 咁对于呢个女性嚟讲咧，真系个打击好大。我呢个朋友同我讲翻咧，话点解我会输啊？我输喺边一度？究竟 而家系咪应该就反而一笑置之，或者系哦我释怀咗啦？ 又咁样样，佢即系已经不相往来噶啦、 oh, ，OK， 因为双方不相往来。嗱，头先你讲个桥段就话，哇，佢唔单止宽恕佢。甚至乎去帮对方去追嗰个嘅即系另一半，嗱呢一个我谂可能比较系 dramatic 少少啊，戏剧少少一个处理。咁喺现实入边咧，会唔会做到咧？可能会。咁但系对于即系一个受过情创嘅女人嚟讲啊吓，咁即系做唔到朋友都好正常不过嘅一件事情咯，系。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大新闻之前咧，乌加伦我哋就喺度疯狂讨论紧大叔之外啊，就系讲紧阿田中圭啊，同埋主力都系其实讲咗好多咧，就系黑泽武藏啦，即系呢一位嘅阿部长啦，就讲佢嗰种好铁汉柔情嘅一面啦。但系其实田中圭咧，佢都有一啲比较多元素啲嘅发展嘅，因为其实喺同时咧播紧呢一部嘅大叔之外嘅时候咧，佢喺另一个电视台啦都播紧一部剧集啊，叫《不伦食堂》。咁其实个时段咧都系同大叔之外一样，但系大叔之外咧都系喺深宵时段播啦。因为其实虽然我都讲开BL 题材，其实我谂都相对越嚟越咧系普及或者受落啊，或者即系有时啲学术研究都真系会研究。但系始终如果话要入屋嘅话咧，其实佢一种题材，如果系要摆喺九点钟啊、十点钟嘅话咧，其实系有啲难度嘅。咁而我讲呢个不伦食堂咧，之前啊。 我都问下乌嘉伦有冇睇呢一个《孤独的美食家》。 有，咁啊，《孤独的美食家》就系讲一个嘅即系中年汉啦，咁 郑之头五郎 系啦，郑之头五郎啦，咁佢就即系经常性就因为工作嘅缘由要周围去嘅， 系， 咁好多时候咧，嗰个剧集咧就系讲佢我可能做完嘢又好啊，又或者唔知行到去边度又好啊，忽然之间肚饿起上嚟，成日肚饿噶嘛佢， 系， 于是乎就会周围就物色一啲嘅餐厅食饭啊，咁因为点解《孤独的美食家》咧就系、是、呢一部剧咧，基本上由头到尾都系佢自己一个人咁制噶啦， 系啊， 即系佢坐喺度咧，好多时候有好多嘅心声啊，有少少似罗马浴场嘅感觉， 嗯嗯嗯， 即系佢又会观摩下嗰间餐厅啊，周围嘅环境系点样样啊，个布置系点样样啊，睇下餐牌啊，跟住见到啲价钱啊，咁睇下有啲咩食啦，同个价格匹唔匹配啦，跟住就会嗌出嚟啦，咁跟住都嗌出嚟之后啲嘢食到啦，咁佢就会可能咧夹起上嚟嘅时候有好多心声讲出嚟啦，啊呢一件嘢炸到点样样啊，诸如此类咁，咁有人咧就会觉得哇，好似都好闷下咁样样，咁但系有啲人咧又会享受，因为佢似系一个旅游剧集。 是这个美食杂志啊。 美食杂志，因为为什么我叫旅游剧集呢，它有少少似是旅游节目，但是其实它不是一个旅游节目。 是。 它是一个剧集来的。 是。 咁它有少少结合多方的元素咯，即是你又会看到少少啊，这个人物本身它的设计它的性格是怎样样啊。咁我觉得都是一部有趣的作品来的。 是，因为直情我有身边的朋友呢，他们是这个的孤独的美食家的迷。其实我本身我不太的，即是我宁愿是深夜食堂的。因为深夜食堂那个戏剧性多一点啊。 因为深夜食堂有另外一样东西啦。深夜食堂反而佢得意嘅地方就係佢唔係講嗰樣食物， 係啊， 佢主要係講 食物嚟去帶出一啲嘢， 係啦，嗰個食物背後嘅一啲故事，嗰個故事可以係嗰、那個即係嚟食嗰個人嗰、那個顧客嘅背景啊， 嗯、 又或者佢嚟呢一間食堂嘅時候，佢同個老闆之間嘅關係嘅一啲嘅故事啊，咁啊彷彿係 focus on 嗰個人情味多一啲噶嘛， 係啦， 咁但係孤獨的美食家就唔係、哦，佢真係 focus on 嗰樣食物多啲噶喎，佢 係，所以呢個就係點解我覺得有啲沉悶嘅原因，但係我有朋友咧，佢真係迷嚟噶。 系 佢直情，因为其实每一集播完咧，即系播紧嘅时候咧，佢都会即系有去讲一讲呢一个嘅铺头，佢地点喺边度嘅。我原来喺大阪边一个位，东京边个位。我有个朋友系专登去日本旅行嘅时候咧， 试翻 系真系去搵翻个地方嚟去食，你去即系坐，直情系有个 friend 系话我坐翻佢坐过嗰个位，即系我要坐翻阿井之头五郎坐嗰个位，我要感受一下佢个心情咁样，咁啊周围去行。咁但系系啦，我点解要讲翻呢个孤独的美食家咧？因为呢、這个。不倫食堂呢、 啊、 其實佢就係一個即係成人版嘅一個孤獨的美食家啦。 幾件成人版咪睇先佢食乜嘢先喂大佬。 係啦，咪其實呢佢個主角呢就係、是、田中圭啦，即係大叔之外入面嘅呢一位男主角啦。咁就其實講佢呢佢個角色叫山治龍一啦，咁就35岁嘅，就有老婆就有小朋友，咁其實呢都係喺東京嗰度呢就係、是、做一個普通嘅職員啦。咁但係每一次呢如果佢出差嘅時候呢，佢真係都會去到當地呢去搵返適當嘅美食。讲紧真系去食一啲美食一啲食物啦， 系啊，但系你讲到清楚啊， 系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呢一个嘅成人版咧，或者系有少嗰啲叫深夜时段播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佢食完之后咧，佢就会喺当地都会去识到唔同嘅一啲异性朋友去结缘， 系 啦，咁就想入非非嘅自己会 系咪啦？先呢个结缘系即系有意嘅结缘啦，定系无意嘅缘分啊？ 一个。 即系美丽嘅邂逅定系咩？例如话啊，喺间餐厅度食饭嘅时候咧，当嗰个刺身上嘅时候，捧过嚟嗰个咧，竟然系一个好靓嘅 waitress 喎。 系啊，即 系到底系咩先？ 又或者可能系佢会喺食饭嘅时候，然后即系见到有一位人妻，咁就同佢慢慢可能喺一个对答方面啊，大家又建立咗一个感情喺度咯。咁就呢一个嘅不伦食堂就 系 有点而咁样嘅影子喺度。 哦，喂，但系呢一个即系我觉得都几有趣嘅，即系尤其实以前啊，恋爱世纪开。开始啊，大家都知啦，即系日本人嘅呢个恋爱文化，又或者系一夜情文化， 系 都其实系几有佢哋自己当地嘅一个嘅特色嘅， 系 即系曾几何时，我唔知阿聪记唔记得《恋爱世纪》咧，咁啊记唔记得第一集啊，松隆子同埋木村拓哉咧， 系 咁就系讲佢哋点样样遇上啊嘛，就系当时咧讲即系木村拓哉，咁佢夜收工， 系 咁跟住咧就谂住翻屋企嘅时候咧就错过咗尾班车， 系 咁你知啦，喺日本嚟讲嘅话，你如果你错过咗嗰班尾班车嘅话咧，咁你好多时候咧，你因为嗰个价钱唔划算啊嘛。如果你搭的士翻屋企嘅话，咁、倒不如就喺附近咧，就可能租个酒店瞓就算啦。咁即系正当踌躇紧究竟佢要唔要翻屋企嘅时候，忽然之间就见到阿松隆子就喺个的士嗰度咧，同佢嘅男朋友啊就分手，仲要俾人赶落车添， 系阴公嘅。 咁就喺嗰个时候咧，跟住阿木村咧见到一个咁样嘅画面啦。咁当然啦，我谂一嚟就系佢个心就系觉得哇咁嘅。 样样噶，个男人咁衰噶，我应该就点样样都好，要有一啲嘅绅士嘅风度啊，上前慰问一下呢个女仔啦。咁同时之间亦都见从龙只有几分嘅知识啦吓， 系啊。 咁于是乎就嬲佢啦，喂，而家咁夜咯，尾班车错过咗咯，有冇兴趣一齐即系搵个地方结一结啊？咁样样， 系。 咁于是乎咧，佢哋就走咗去所谓嗰啲叫做即系卡拉 OK 酒店嗰类啦，即系酒店比较唱卡拉 OK 咁。咁其实阿木村个心入边就系谂话，我想即系曳曳啊，想做啲嘢嘅。 系啊。 咁啊，从龙子就有少少即系只系纯粹话搵佢笨啊，又或者真系谂住搵个人 share 间房就算嗰种啦。咁但系你睇到嘅就系、是。即系喺日本啊，往往好似咧喺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夜晚嘅时间啊， 系 呢一个嘅即系都市嘅气息嘅情况底下，好似会孕育到好多呢一啲咁样样嘅萌芽嘅爱情，哪怕系不伦嘅都好， 系 都可能会发生噶、 哦。所以就有时候剧集咧，佢有呢一个嘅即系特别之处啦，就系佢可以去讲一啲即系常理亦都唔应该去发生嘅事情啦。因为其实咧呢一个不伦食堂佢就系总结啦，佢就系讲紧就系、是。一啲即系以男人啊嘅一啲禁断嘅欲望为主题咯，咁而我所谓头先讲嘅什么成人咧，其实当然就唔系嗰类嘅成人嘢啦， 即系你唔好谂住有啲咩嘅画面睇， 系啦。但系而嗰个重点就是，因为其实佢咧好短嘅咋，即系可能系廿零分钟嘅咋，佢唔会有好深入嘅内容，但系佢就系想喺嗰个短短嘅廿零分钟入边咧，都会俾你睇到一嚟就即系一啲美味嘅食物啦，同埋一啲即系性感或者系一啲美态嘅一啲异性啊。 喂，即系呢一个剧集摆到明系 for 男士观众嘅，打男。性市場嘅喎，應該 其實呢一個都係， 因為食指大動啊嘛，睇完之後，睇完嘢食之後有即係可能啊冰淇淋睇啊，即係有啲靚女入邊睇啊。咁而好多時候你睇完咧，即係因為頭先你講啊嘛，呢一個係男士個咩啊？ 男士嘅一個禁斷嘅慾望啊， 係啦，即係簡單嚟講，即係話咩咧？平時你諗下嘅啫，咁啊而家咧佢將佢畫面化咗佢睇咗，你當發咗個夢啊嘛。 仲要畫面化之餘係要播喺一個大眾嘅電視台，即係播得出街嘅喎，即係其實佢都功力都真係深厚㗎。 其實好想知究竟喺日本呢一个嘅观看指数有几高咧吓？即系呢一个嗱，当然我哋就唔知道啦。 留待睇收视啊， 系留待睇翻收视嘅即系到时候嗰个结果揭晓翻出嚟啦吓。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讲到 BL 漫画，其实就我觉得真系要揾一集咧，系要揾一啲BL 嘅朋友啊，即系有睇开啊。所谓而家你知啊，通常睇 BL 嗰啲咧，有个名词俾佢啦。因为首先我想讲 BL 漫画 stand for boy love 啊嘛， 系啊 ，boys love 啦，一啲即系日制英文啦，叫做。 系啦，咁好多时候咧都系即系即系中意睇嘅都系女性居多，尤其喺日本系嘅，即系我自己在香港都接触过一啲女生啦，即系真系学生嗰啲咧， 系 会去追嘅，咁佢哋叫嗰啲女仔咧做腐女， 系 啊，即系豆腐个腐吓，咁点解会称之为佢哋系腐女？因为其实即系。等同於有少少似係宅男咁樣啦，有御宅嘅咁嘅意思啦嚇。咁嗱呢一樣嘢，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就係咩咧？BL 以前咧你講緊再早可能十零年到咧，其實呢一樣嘢係好地下嘅，即係大家都可能睇咗就算噶啦，唔會好 唔會點樣討論添啊， 唔會好敢講啊，唔會好敢同人分享啊。咁但係咧，我覺得而家 BL 咧，即係佢喺大眾嘅心目中嗰個認受性係提高咗嘅喎。點解？讲咧，因为枕住如果大家有留意开嘅话啦，即系好似日本一啲嘅文学奖得主啊，即系例如话三浦紫苑啊，都有曾经讲过，佢话啊佢嘅作品咧，即系写作嘅灵感咧，部分嘅养分来源咧，都系嚟自 BL 嘅漫画。佢自己都承认佢自己有睇开嘅，亦都系即系中意睇嘅。咁而另外咧，即系有呢一个 BL 漫画天后之称嘅宫铁啦，个名亦做啊，咁咧佢嘅作品咧，亦都系登上过日本老牌。艺术杂志啊，美术手帖嗰度嘅，咁佢嘅即系个画风咧，不嬲都俾人哋一种咧好即系好冷硬嘅一种嘅感觉，好冷峻嘅感觉嘅。咁但系亦都系备受各界肯定嘅。 系 咁，所以你见到其实而家好多即系 BL 嘅作品咧，即系唔单止开始系多人去留意关注咗。咁甚至乎佢嘅認受性嘅認可亦都係提高咗， 同埋我諗係 BL 漫畫其實佢有啲改變係咩呢？即係其實 BL 本身都係少女漫畫嘅即係另一個分支嚟 嘅，慢慢去發展出嚟嘅。咁但係變相就係、是、即係以前咧 BL 漫畫咧，以前咧都係女性畫多嘅，即係佢就由透過一個女性嘅視點啦，嚟去剖析翻原來哦，女仔睇男係一個咁樣嘅感受嚟嘅、嗯。但係就係隨住後期咧，即係越嚟越發展咧，即係其實 BL 咧都唔係即係淨係女性嘅創作咯，即係尤其是有時候而家係男性都會開始做一個 BL 嘅創作嘅。 係啊，即係講起都好得意嘅，因為咧其實即係點解會有 BL 呢一樣嘢走出嚟咧？即係如果要追溯翻嘅話，都可以即係翻翻去六七十年代嘅時候。 哇！咁咁久遠㗎啦。 係啊，因為嗱當時咧喺呢個戰後咧，日本嘅女性地位就非常之低㗎嘛。 係。 咁打從喺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啦，咁即係有一啲嘅日本嘅小説作品啊、漫畫作品啊，就開始冒起啦。咁而呢一類嘅作品咧，即係早期都係以少年純愛為一個主題，咁主要都係表達一啲嘅浪漫主義啊、唯美主義啊。咁通常都係你睇一啲即係類似係叫少女漫畫啲咧，啲男子係好美型噶嘛， 係啊， 大眼仔啊、攣頭髮啊咁樣樣。咁通常佢哋嗰啲作品咧，又唔會涉及一啲嘅社會關係啊、真愛至上。尤其是咧，好多時候呢一類嘅故事咧，可能都係悲劇就作一個結尾嘅。感覺似係咩咧？ 即係《羅密歐與朱麗葉》啊？ 嗱，係啦，你可以諗下原本呢個作品，又或者係近年啲嘅咪就係韓劇咯。咁但係隨住即係呢一幾十年嘅即係日本嘅御宅文化興起啦，亦都隨住社會變遷啦，咁、基本上呢一種嘅BL 咧，亦都開始演化。但我覺得好得意嘅地方係咩咧？一個愛情故事原本你係即係可以用男女演繹噶嘛？係 啊。 咁但係偏偏咧就即係而家好多時候啊，會用一個 BL 角度，即係點講咧？大費周章咁樣樣喺一個男性世界將呢個故事重現出嚟，咁到底有咩意義先？ 即係我都唔明噶，即係點解要特別去咁樣營造咧？ 咁你諗下啦，即係某程度嚟講嘅話，其實大家追隨呢個故事之餘，同時之間亦都係睇到呢個故事以外，佢帶俾到你嘅一啲嘅物質啊嘛。 係。 咁究竟呢啲物質係咩咧？咁我之前都曾經睇過一啲即係作家嘅分析啦。例如台灣的作家劉品智啦，咁佢曾經寫過一本嘢，咁就係寫住呢個負負得正啊，男人的友情就是奸情，奸情真係講緊啊通奸個奸啊， 哇！呢啲書名係真係好吸引到人哋去揭幾揭嘅， 係咁佢入邊咧就寫住咧就係話呢一個係透過跨越禁忌啊單一性別嘅同性愛咧，係挑戰恐同，擺脱父權社會壓迫束縛，同時咧將男性置於一個受嘅位置， 係 減低陽具權威。 系 倒转男性形式，即系俾人一种咧，就系女人可以睇到男人，即系成为受方嗰一种嘅感觉。 系 咁某程度嚟讲，其实系几有别于咩咧？有别于大家以往既定去睇一啲嘅，即系普通爱情故事啊，通常都系噶嘛。可能你尤其是即系早年啦睇嘅一啲爱情故事，都系男性系主导一啲噶嘛。 系啊， 女性就系比较系 小鸟依人嘅， 小鸟依人又或者系甚至乎系被动一啲嘅，即系可能例如话喺一个爱情入边早期嘅故事通常都系嘅，通常一讲到就系话边个追边个啊，一段关系能唔能够继续啊，或者系喺尤其是嗰啲咩亲密前面嗰一个究竟边个采取主动啊， 系 嗰啲嘅位置通常都系好似系男士主导性系多啲噶嘛，咁而你睇呢一类嘅作品咧，你就会睇到男性嘅另一边啦，所以都系因为咁样样咧，就吸引到咁多嘅女读者会去留意呢一啲嘅作品啦，系， 所以亦都会好似 feel 到少少咧，点解最开初我咪话咧，通常最开头嘅一啲嘅 BL 作品咧，其实都系由女性画噶嘛，就是、因为佢哋真系会想象下啊，系，其实如果男仔佢哋系受嘅一方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又会即系有一个乜嘢嘅态度啊，或者佢哋会点样去感受咧？ 系咁啊，我真系想喺呢一度咧特别提咧，喺八十年代咧有一部作品，因为如果要追溯 BL 作品，今时今日你揾到好多啦。 系， 但我想讲一部咧，真系叫做真系好早期，都可以话系几近鼻祖嘅一部 BL 作品啊吓。 系， 即系呢一部啦，其实讲真。我是后来想了解 BL 文化 而去睇 先至去睇翻嘅。我仲要同大家讲，即系我都唔系话睇得好仔细，因为坦白讲，你如果本身唔系即系特别钟情于呢一类 BL 类型嘅 漫画， 其实睇嗰阵咧。个感觉唔系太好受嘅， 点解啊？因为佢未必会好似，譬如我哋讲《帝之夫》嗰个漫画咧，佢咪着重好多嘅一啲好粗犷嘅画风啊，真系会有好多你会睇到会 不安的畫面的。 因為我即係畢竟可能即係男同埋女睇嘅好唔同啦。女仔佢睇咧，某程度咧，例如話睇嗰幾格漫畫咧，佢哋睇嘅唔係嗰啲激情嘅畫面嘅場面嘅。 係， 好多時候佢睇就係話，當佢哋可能兩個男仔攬埋一齊之後，佢哋嘅眼神、佢哋嘅表情當中交流咗好多好多嘅愛意感覺，係單憑嗰幾格漫畫咧，佢哋完全係深切感受得到。因為我曾經真係接觸過呢一啲嘅女性朋友，我同佢討論嘅時候，佢有好確實、好深切嘅一啲體會，而我係冇㗎。咁所以咧，我只可以话，即系呢一啲系真系唔同嘅人咧睇嘅时候有唔同嘅感受。但我特别想讲嘅一部作品咧，就系《风雨木之诗》啊。咁呢一部作品咧，其实都系八十年代。哇！我即系讲个古仔俾你知咧， 系 你应该都好劲啊。当时嚟讲啊吓，佢讲紧一个十九世纪后期嘅一个法国咧，喺一间学校入边啦，咁有一对嘅男仔， 系 咁佢哋两个因为咧同周围嘅其他同学仔咧都相处唔到， 系 咁于是乎咧就即系成为咗好朋友嘅一个故事嚟嘅。咁当中亦都系即系啊，渗出好多， 即系就系何韵诗嗰句，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啦， 系啦，嗰种咁感觉啦。咁但系我想讲嘅就系，因为佢入边讲呢两个男仔咧，嗰、那个背景咧都好不得之了嘅。 系， 咁其中一个因为时间关系，净可以讲其中一个啦。咁佢入边讲咧有一个男仔叫做吉尔贝尔， 嗯， 咁咧佢系讲佢喺学校入边咧系过住娼婦一般嘅生活。 娼婦 点解咧？因为佢系会用自己嗰个嘅身体， 系 去同佢嘅学长发生关 系。 從而咧就係、是、得到即係一啲嘅照顧，咁所以咧佢周圍嘅人咧都係好討厭佢嘅，咁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佢基本上身邊冇咩朋友，所以咧佢就認識咗另外呢個男主角之後咧，佢哋兩個就相依為命啦，雙雙咧就係、是、建立咗一段友誼關係，就衍生出一段即係故事出嚟。 不過你講到即係呢一部嘅漫畫咧，其實都比較好似啊、哦，其實好唔受落喎。但其實呢一部咧，去到今時今日咧，都真係會成為經典，做一個學術嘅研究。因為其實你講呢一位嘅《風雨木之詩》咧，呢、這、一個即係畫呢一個作品嘅作家，其實竹公惠子咧，佢係喺成四年前啦，佢係攞過京都精華大學咧嘅一個嘅秋季紫秀褒章啊。其實亦都係咧，即係主要係針對住咧，即係學術上啊，或者係藝術上嘅一啲嘅發明啊、改良啊、創作啊等等嘅功績嘅，有一定功績嘅人咧，先至配擁有呢個獎嘅咯。 係咁啊，呢一部作品啦，咁我哋都只能夠係講到呢一度啦。咁今日時間嚟到呢一度啦，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下星期再見啦。